人的岁月回忆其实是需要有一个承载的工具，可以是声音，亦都可以是气味。大家有没有试过因为一首年代久远而熟悉的曲调打开了记忆之门？人生音乐可以是个人的日记，亦都可以是一个时代的记录。刘世良，城寨有乐。各位城寨的听众大家好，又是星期六下午的时间。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听到这首歌就很多炒豆声，因为是年代相当久远。但是就大家听到的主音唱英文歌，但是腔口就好像很熟悉，这样这么像罗文的呢，这样不用估了。这一首是好早期好早期罗文嘅英文嘅作品 Daydream。 咁罗文呢就係广州人嚟，喺广州出世啦，咁62年先至由广州嚟香港定居。咁嗰时呢60年代嘅香港呢就主要都係受呢个欧西流行文化影响，特别係Beatles 之后嘅乐队热潮啊咁样。咁唱廣東歌係老土啊、老餅啊，嗰啲叫鹹水歌啊，或者嗰啲鹹濕歌啊，嗰啲就即係喺東南亞咁，就係用廣東話唱嘅。咁當時嘅後生仔咧，中意嘅咧都係唱英文歌。咁嗱，你都係好奇怪，羅文62年先嚟香港， 咁嗱，頭先嗰首歌咧就係、是、羅文喺1968年同佢哋嘅幾個朋友組成嘅一隊樂隊，叫做 Roman and the Four Steps， 羅文四步合唱團。咁咧就佢已經係可以咧，就係、是、用拼音嘅方式咧，就係、是、唱英文歌嘅。咁嗰陣時嘅大家都覺得學英文唱英文歌先至係呢個走喺時代嘅尖端咁樣。咁就飛頭四大起嘅夾 band 熱潮咧，一路對香港喺進入呢、這個即係許冠傑之後嘅廣東流行音樂之前咧，佢影響好大嘅。咁呢個就係、是、廣東流行音樂 Canton Pop 出現之前嘅香港流行文化。咁點解今日會攞翻呢個 Roman and the Four Steps 呢個咁年代久遠60年代後期嘅一首作品出嚟咧？咁咁事源咧就係、是、我每個禮拜都喺呢個《蘋果日報》嘅副刊啊果子嗰度咧有一個介紹書嘅專欄。咁我就星期三、星期上個禮拜就去要揾書，因為我定期我都會去樂文啊、田園啊、聚賢啊，即係嗰啲嘅二樓書店嗰度咧去睇下有咩新書出版。咁即就當然有啲係出版社寄俾我啦，咁亦都有唔少係我自己揾嘅，咁就去睇完之後覺得可以介紹嘅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咁當日咧我就主要去揾呢個 Frank Dakota， 即係我自己訪問過，我都好推崇香港歷史教授，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 Dakota 嘅人民三部曲嘅第一部曲，就係講呢個解放戰爭嘅。咁我覺得嗰本書係寫得相當好。咁台灣咧就攞咗個中文版權，咁我就準備去樂文書店去買呢本書。咁臨走嗰陣時咧，就我見到黃碧雲最新嘅小說擺咗喺度。其實我知道呢本書出咗好耐，但我一路都出咗幾個月啦，我一路都唔敢攞嚟睇嘅。點解咧？咁我嗰日去樂文，咁終於就買咗呢一本叫做《盧琦之死》嘅小說作品。咁因為我自己係好怕或者係去睇黃碧雲嘅小說，唔係話因為佢嘅小說唔好睇，而係話佢嗰種嘅赤裸裸嘅即係帶住一種嘅不留感情啊嗰種嘅一種寫作嘅風格咧，就之前我睇《列老傳》。好多廣東話啦，好直白，即係好似即係將一啲好 raw 嘅紀錄片將佢剪埋一齊咁樣。咁盧琦之死最後尾我決定咧，就喺今個禮拜嘅《蘋果日報》專欄裏面介紹。咁同今日嘅主題有咩關係咧？咁樣，我係想大家通過呢本小說或者流行音樂又好，電影又好，去回溯翻去1966年嘅香港。我第一次認識盧琦呢個名咧，其實係由我爸爸口中知道嘅。咁我細個我記得咧，我哋上一代咧，總會將1966年嘅呢個天星碼頭嘅騷亂同埋呢個之後嘅引發嘅喺九龍彌敦道嘅騷亂咧，就係、是、視為搞搞震嘅代表作，即係等於今日好多藍絲父母啊，就都會將呢個佔中就攞嚟呢個告戒呢、這個。僆仔，喂，你唔好学黄之锋搞搞震喎、啊，咁咁嗰个年代告诫我哋啲僆仔系咩咧？就话你千祈唔好学呢个苏守忠搞搞震喎、啊，咁咁就苏守忠系讲得多啲，卢奇咧就唔系咁多人提佢嘅名，但系我自己喺嗰60、70年代初，我已经知道有一个咁嘅人。咁苏守忠就系发起呢、這个当时天星小轮加价5仙个斗领，咁咧就将件西装反转。我想接凳企喺呢个中环嘅天星码头嗰度抗议咁样，咁啊结果咧就引发咗之后嘅呢个骚乱。如果用今日嘅标准咧，呢个一定系暴动。但系当时嘅殖民地政府就叫九龙骚乱事件。大家以为斗领点解咁咩咁激啊咁？但系你知道嗰阵时一个普通嘅工人嘅日薪系4元多，咁你就知道加斗领系几咁严重。咁咧就当时。呢、这個盧琦咧係一個後生仔，咁咧佢就經過呢個天星碼頭，走埋去同蘇守忠講佢支持佢，咁然後咧好快警察到場之後咧，因為好多人圍觀啊，咁咧就拘捕咗啲蘇守忠， 咁卢奇就喺跟住晏昼嘅时间咧，就成为呢个天星码头反加价嘅群众运动嘅领袖。咁就带队去呢个礼宾府，要求呢个见呢个大轮子总督，就系咧释放呢个苏守忠。咁之后咧就连续两晚，4月4、4月5号、4月6号、4月7号连续两晚喺弥敦道嘅旺角发生大规模嘅骚乱。咁而呢个卢奇咧就系、是、当然系被拘捕啦咁。咁卢奇嘅古仔点解冇苏守忠咁传奇呢？因为苏守忠一路就即系经历过呢个天星码头骚乱之后，然后后屘又想入天主教，又做和尚咁样，咁就间唔中都有啲即系奇离古怪嘅新闻围绕住佢。但卢奇咧喺1967年喺屋企吊颈身亡，咁所以咧就喺我哋父母嗰代咧，卢奇嘅死系一个tabu嚟嘅，即系唔可以提嘅。好多人心里面都怀疑佢系俾警察或者系俾当时嘅港英政府咧系被自杀嘅，因为佢系喺个碌架床嗰度自杀，但系双脚系垫地嘅，即系同阿李旺阳差唔多。咁咧就脚趾有呢个伤痕，下唇咧就咬到出血。咁而呢个膝头哥微微曲咁向下跪，好似跪低咁样嘅。咁咧就呢、這个卢奇。对我哋上一代嚟讲，就系话成为参与政治嘅一个禁忌。咁我一路睇黄碧云呢本小说咧，一路咧，其实我想理解嘅系六十年代香港嘅年青人系点样嘅咧？除咗风花雪月喺度，即系书院妹、书院仔唱呢个开 party， 沟女去凉茶铺听呢个点唱机，或者好似呢个电影《李小龙传》里边咁样，喇沙仔或者呢、這个。盛方济啊等等咧，就去不断去，唔系即系好似唔使读书，好似净系去沟女咁。咁嗱，呢个卢奇之死令到我一路睇嗰本书嗰阵时咧，系开始慢慢，因为黄碧云嘅写法好得意，佢冇乜自己嘅文字，佢系将之后大轮子嘅关于九龙骚动嘅调查报告书啦，包括法庭里边嘅证供啦。法庭里面的档案呢，同埋之后一啲人喺报纸里面去访谈里面嘅一啲言论呢，将佢剪辑起上嚟成为呢本小说。佢係一个虚构嘅小说，但佢背上嘅係真实嘅资料。所以嗰个我就係话係一个好好特别，同埋係好能够令到大家去睇返其实六十年代嘅香港系点嘅呢。咁所以我就諗起嗰陣时欧西流行曲里面好多呢啲喺香港想以流行音乐为工作嘅咧，都会模仿一啲外国嘅乐队喺度唱一啲嘅英文歌。因为喺呢本小说嘅一开始里面咧，有其中第一章里面咧就讲到卢奇自杀之后咧，其实佢系留低咗12张纸。而呢个12张纸里面咧，系由钉书机钉好，写住号码、日期，咁就交咗俾警员作为呢个现场嘅呢个法证嘅资料。咁而呢12张纸里面咧，嗱，卢奇系佢都读完中学识英文，咁咧就系中英文留低嘅。咁我就同大家读一读佢其中一张英文嘅遗言 ：I'm getting mad and lonely。So lonely that I had the feeling of being alone in the world, absolutely alone in the world. I am frightened. I am nervous. Now I am condemned to death in the world. What is your feeling? 好多时候我哋会美化殖民地嘅管治，但系。我睇呢本小说里面咧，当时好多将黄碧云将好多当时嘅新闻啊等等嗰啲社会背景嘅资料咧剪辑翻落去。其实六十年代尾嘅香港咧，年青人系好苦闷，冇出路。佢转咗几间学校，读过汉华中学，即系左校啦，佢又顶唔顺，咁佢又读过啲嘅即系新法啊、私立学校啊咁啊。咁但系读完书之后咧，就不停咁转工。做几个月就走，做几个月就走，啲人就话佢唔听话，叫佢做佢又唔做啊咁。咁如果今日用一个 term 叫废青嘅话咧，当年1966年喺天星码头 參與呢個騷動嘅年青人咧，用今日嘅標準嚟講咧，都可以係廢青嚟嘅。但唔代表佢哋係即係唔識字啊，一班嘅野蠻人。咁但係盧奇之死其實都係一個謎嚟嘅，究竟佢係被自殺咧，定係真係自殺咧？咁咁但係我一路喺個小説裏面去尋找呢個答案嗰陣時咧，反而最大嘅收穫係感受得到嗰個年代嘅香港唔係我哋想象中嘅美好，唔係話因為加斗領嘅問題，而係成個社會嘅感覺係冇出路嘅。剛才我讀嗰段佢嘅十二章子裏面嘅遺言，其實係佢經歷咗呢個群眾運動嗰種嘅亢奮之後咧，係面對嘅一個感到孤獨、感到出賣，甚至係感到冇方向咁嘅情況。嗱，如果佢係被自殺，反而容易理解；但係如果佢真係自殺嘅話咧，我覺得嗰個 impact 係更加大。咁喺呢個音樂節目嚟嘅，咁點都要播下歌嘅。咁我自己揀嚟嘅咧，其實都係嗰個年代一啲英文嘅，即係 before 呢個廣東歌去成為呢個主流之前，香港都出現過好多嘅英文嘅樂隊，或者係以呢、這個即係年青人做市場嘅一啲嘅偶像嘅歌手啊咁樣。咁羅文好快咧就由呢、這個即係、就是、Roman and the Four Steps 咧就跳咗去唱呢個廣東話啦。咁咧就跟住落嚟嘅咧，就揀嚟嘅咧，就係、是、一首叫做 I'll Never Find Another You 呢個我諗到今日大家都仍然認識嘅，就係、是、Ted Robbins and the Playboy。 There's a new world somewhere they call a promised land, and I'll be there someday if you.Will hold my hand. I still need you there beside me. No matter what I'll do, for I know I'll never find another you. There is always someone for each of us, they say, and you'll be my someoneForever and a day, I could search the whole world over until my life is through, but I know I'll never find another you. It's a long, long journey, so stay by my side. When I walk through the stormMy guide, you be my guide. If they gave me a fortune, my pleasure would be small. I could lose it all tomorrow and never mind at all. But if I choose your love, dear, I don't know what I'll do. For I know I'll never findAnother you. But if I choose your love, dear, I don't know what I'll do. For I know I'll never find Another you. 大家听过 Ted Robbins 呢首歌啦，我都以前喺节目里面介绍过泰迪罗宾嘅广东话嘅歌啦，《这是爱》。咁我有佢呢只黑胶唱片。咁《这是爱》嘅里面 Ted Robbins 嘅唱法系好特别。咁但係好多人唔知道 Ted Robbins 其實喺英文嘅即係喺60年代尾70年代嘅主流啊，即係唱英文歌嘅樂隊裏面呢係一個相當之受歡迎嘅偶像歌手嚟㗎喎。咁呢就嗰、那個 即係我哋今日所講嘅本土主義等等，喺嗰陣時係完全冇出現嘅。其實，即係一個殖民地嘅社會，根本上嗰個精英管治嘅階層就同嗰陣時嘅本地嘅香港人係隔得好開添。咁喺中下層嘅社會裏面咧，就係、是、你呢班嘅華人後生仔喺度打滾。嗱，嗰陣時係一個後生仔嘅數目相當之多嘅。嗱，頭先1962年羅文嚟香港定居嗰陣時好後生嘅啫，僆仔嚟嘅。咁好多40年代尾或者係46年內戰之後49年中共建政之後喺香港出世嘅細路仔呢，其實去到1966年呢已經係差唔多係20歲啦 ,18、9 歲啦。咁所以呢佢哋亦都有受到一部分嘅喺殖民地裏面嘅中學教育。咁喺1966年被捕嘅一班嘅呢啲年青人裏面呢，就我睇嘅小說裏面呢，就係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讀過書的，係除了有些是讀私校啦，有些又讀呢、這個有間叫易通的英文書院，我諗即係而家嘅英皇補習社嗰類英文補習的學校咁啊。就大家讀完書都是出嚟揾唔到嘢做，喺嗰、那個呢啲被拘捕的年青人嘅即係檔案裏面你睇到，同今日嗰個處境咧係驚人地相似嘅，係咁所以咧就。好多人就會選擇就係話，我美化睇翻過去，講翻以前啊，點樣受呢個歐西文化影響啊，然後好快踏入呢個中產社會，其實中間 miss 咗好多嘅細節嘅嘢，我哋就好似當咗佢係理所當然。一諗起60年代就係 Teddy Robinson 就被 Playboy 啦、Joe Junior 啦、舞會啦、涼茶馬尾飛機頭啦等等呢啲咁嘅嘢，但係另外一啲可能係失業嘅後生仔。可能每日是只是得个袋得五毫子的后生仔，是在社会里面人浮于事，不是那么容易找到一份工，找到之后工作时间是很长，12个钟头。你如果在《劳其之死》这本书里面，你对1966年的暴动未必有兴趣，但是你可能对那个时代的生活有兴趣的话，我觉得都是一个即是值得大家去看的一本非虚构的小说。咁喺節目揀嚟嘅第三首歌呢，就有得 Teddy Robinson 嘅 Playboy 就一定冇理由冇呢個 Joe Junior and Side Effect 㗎嘛。跟住呢一首呢就係 Joe Junior 嘅作品 Deborah。 Deborah, what would you so fun? There's only one girl in my dream, it is one. 十年代的香港殖民地社会是怎样的呢？很多人现在就说啊，占中好暴力， 这个旺角骚乱呢，旺角暴动，现在叫做旺角暴动呢，就是这个就是证明香港呢就是一个暴戾的社会，年轻人呢就是这个不守法等等，一定要重判。现在包括在法庭审紧的这几个被指控参与煽动和参与暴动罪的人。但是我想大家回望翻1966年的旺角骚乱是怎样。收尾大轮只是有一份报告书的，叫九龙骚乱报告，有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的。香港到今日，无论是2014年好 ,2016 年好，占中好，旺角骚乱好，是没有任何的独立调查。是比起殖民地政府是更加倒退。那这个1966年的骚乱呢 ,4 月5号这个卢奇就穿了一件红色的风褛去中环的天星码头去支持苏守忠的抗议行动。而苏守忠被捕之后，卢奇就负责带头去港督府抗议。当晚他就成为群众领袖，之后引发了4月6号、7号在九龙弥敦道一带的骚乱示威，是由油麻地、旺角一路杀辣到去这个深水埗。结果我听下大家的数字，警方发射催泪弹、木子弹、手枪和轻机枪骚需驱散群众。一名示威者郑仁昌中枪死亡，三人受重伤，1465人被捕。你说如果旺角是一场暴动，2016年那这个1966年4月6号、4月7号为什么叫做九龙骚乱而不是叫做九龙暴动呢？卢奇在旺角骚乱里面呢，整件事里面，他是没有因为这个暴动罪或者煽动暴动罪而判入狱的。他入狱的时候是因为之后五月被指这个偷单车，然后判了四个月，因为他守行为期间嘛，所以就判入狱了，判四个月，坐到八月获释，坐了90几日到了。在1967年的3月23日呢，他的尸体就被发现在这个佐敦谷外头角骰子区的一个单位里面。那个单位就是他朋友给他住的。那现场的情况就是说他吊颈死了，但是他死的时候的姿势是双脚在着地，膝盖微屈呈下跪状。那最终死因庭是召开三日的聆讯，陪审团裁定他是死于自杀。那究竟卢奇是自杀还是被自杀？我相信我们上一代的人都讳莫如深，不敢去讨论这个问题。如果他是真的自杀的，可能就是群众运动的激情退却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失望、恐惧、孤独、逃避、怕被人出卖，而最终令到他选择终结自己的生命。定是因为法庭放人、警察报复而去对付他呢？这个亦都是令到为什么我们父母那代一提起天星码头的骚乱，大家不敢再讨论下去的原因，亦都令到当时整个殖民地在一次的骚乱之后呢，再加上六七呢，是令到大家不敢再对政治有一种的恐惧，不敢再去参与这个社会运动、政治运动和任何的维权运动。而度过了这个麦理浩的1972年的这个所谓黄金十年，其实是一个暴动之后一个群众运动退潮的情况来的。这个卢奇的故事，我相信随着我们这一代香港人，就是上一代慢慢离开呢，就会淹没。我自己都很感激黄碧云是花了这么多时间，长毛有帮手，我另外一个朋友庄耀光也有帮手，就是去帮他即是写这本书。因为我在他的书后面的感谢的名单里面见到他两个名字。我相信卢奇的故事是值得我们 去记住的。不单只是1966年的4月7号、4月6号的旺角骚乱，也都是当时在殖民地政府下面年轻人的一种的反抗。很多人说我们没有好像台湾那样为了这个台湾的政治理念，好像郑南榕自焚牺牲自己，詹益华自焚牺牲自己。很多人说我们没有流过血，也都没有死的人，所以香港不会有成功的民主运动。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事实上是不是因为我们选择了遗忘，选择了去掩盖那段历史，大家不要再提，因为太恐怖，不想再揭开它。所以我们每一代的人好像都是 打游戏机每一按个掣，所有嘢洗晒，又再重新开始呢？而1966年同2016年嘅旺角骚乱，系咪有一段可以追寻嘅相关嘅故事喺里面呢？咁我相信今日系值得大家思考。好多人话星期六我唔想咁沉重去听呢啲咁嘅政治嘅嘢。但我觉得一路呢个礼拜系睇，每一日我都睇緊呢个法庭审呢个旺角骚乱案，即系控辩双方嘅陈词。咁我相信好快会有判刑出嚟。当然我唔希望呢啲年青人系被判入狱。但系我自己心里面亦都好估计得到可能系会重判佢哋。而亦都系咁嘅原因呢，我今日去介绍呢一本书，同埋去回顾返60年代嘅香港。因为呢本书最后尾一章呢系好特别嘅。所有嘅嘢都系讲緊1966年4月发生嘅事，然后到5月6月。最后尾嗰章呢其实系讲緊2016年2月8号发生嘅事。但系作者黄碧云都冇将佢自己嘅 interpretation, 同埋佢自己嘅一啲嘅讲故事嘅方法摆落去。全部都是一些在新闻报道里面出现过的文字，在一些的官方文件，或者是一些受访者讲的一些资料，然后将它剪辑而成为这本书的最后一章。这本书最后尾一章呢，其实是讲紧梁天琦。所以我说50年旺角的骚乱，两场旺角的骚乱中间是不是有一些共通的东西呢？如果历史我们可以向历史学习的，我自己会问其实究竟我们学到些什么呢？那在这个今日揀的歌里面呢，就除了刚才 Joe Junior 的 Debra 之外呢，那么这个我现在揀这个歌手呢，我相信就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认识这一位歌手。其实我想认识他的太太可能会多啲。咁呢就係喺香港一个唱英文歌嘅歌手。咁呢就有好多人未必留意过佢个名字呢，就係叫做 Perry Martin。 I first did this song back in 1976 on my first album.When the young lady who I later married also was at the same record label, we didn't meet, and it became quite popular. Then I did it again in 1980 on my second album, and gee, it became popular again. I've got a version of it on my Perry Martin and Friends CD that we did in the church, and so I decided to drag it out one more time and play it for you.Some of you might remember it, some of you have never heard of it. But I hope you all enjoy it. It's called It's Over.What will you do? 究竟 Perry Martin 是哪个呢？咁好多人就我就话识佢太太多过识佢啦。咁太太就係呢个喺70年代都相当受欢迎嘅一个女歌手，就係、是、呢、這个混血儿呀，呢、這个露雲呀。咁呢就我唔知嗰陣时大家有冇听过豆芽夢嘅主题曲啦。咁Perry Martin 呢就係喺同露雲呀之后再喺返埋一齊，即係唔係話結咗婚好多年。咁而 Perry Martin 就係香港嘅一個音樂人，亦都推出過唱片啦，亦都係做呢、這個即係個創作人啦咁樣。咁然後呢就1976年已經係推出呢個第一張嘅英文嘅個人專輯。咁但我相信好多人都對於香港嘅外籍嘅歌手呢就冇乜太大嘅感覺，或者冇乜太大嘅興趣咁樣。咁佢認識呢個露雲娜呢就係、是、因為Perry Martin 係做過露雲娜嘅唱片嘅監製。咁但我覺得佢即係我上去 YouTube 睇返 Perry Martin 唱嘅歌，我第一次聽呢個名係我中學嘅一個同學。我喺節目裏面都講過，其實佢移民之前就我哋喺呢個學校嘅一個美術室嗰度，即係佢拿著吉他喺度唱歌。咁就除咗唱威利嘅歌之外，仲有 Perry Martin 嘅歌。咁佢就話俾我聽有個咁嘅歌手叫做咁嘅名咁。咁我自此就開始有個印象。咁當然如果有得介紹呢個 Perry Martin 嘅音樂，當然唔少得就係介紹埋呢個露雲娜啦。咁頭先播嗰首咧就係 It's Over， 就係 Perry Martin 嘅作品。跟住呢一首咧就係露雲娜嘅作品。認識翁靜晶就唔係《佛門警訊》，其實係嚟自呢個無線嘅電視劇《豆芽夢》。小豆芽夢，請用我去追捕，踏遍途上萬條草，雖迷路，你應該知道，來日我千尺高。听完歌之后呢就返返嚟今日讲嘅卢奇之死呢一本小说啦，亦都係今日嘅我定咗个题目叫做愤怒回顾。 就是回顾翻1960年香港年轻人的即系愤怒同埋爆泄嘅情况。咁喺一个同样地一个高压嘅政权下边咧，当时嘅后生仔咧喺本书里边唔系净系得卢奇、苏守忠嘅，仲有一个嘅中英混血儿啦，即系个样子有啲似阿黄秋生嘅其实。咁另外就有一位女仔啦，咁你个面貌都好多元化，你见到。即係好似我哋今日見到有周庭啊，有黃之峰啊，有羅冠聰啊咁樣。咁但係我自己一路思考66年同呢個2016年嘅關係嗰陣時呢，我更加 focus on 政府嘅處理嘅方法。我覺得好奇怪嘅嗰陣時，包括蘇守忠都好啦，其實殖民地政府係冇嚴厲地將佢哋去重判入去坐，或者係用一個最嚴苛嘅殖民地嘅法例。你話嗰陣時點會冇呢啲咁嚴苛嘅殖民地法例咧？係更加犀利添啦！但係反而殖民地政府，你睇盧奇本身佢係佢嘅第一個控罪唔成立，即係煽動暴動，然後只係煽動呢個破壞公共秩序，咁然後咧就係罰，即係守行為三年，就係咁多啦。咁到今日最重要咩咧？就係政府係有一份嘅叫九龍蘇聯嘅報告書，話俾大家聽。咁佢哋阿蘇守忠喺本書裏邊小説都有講嘅。佢哋去作工啊，去委員會作工嗰陣時，嗰啲傳媒點樣報導啊？佢哋出席嗰個委員會嘅作工情況嗰陣時，其他記者係點樣去睇佢哋啊？咁樣咁係有寫翻出嚟添嘅。咁所以就兩個五十年前、五十年後嘅比較，即係用我咁講，我覺得五十年後係比五十年前嘅。我哋以為最 colonial 嘅時代，其實係更加嚴苛對當時嘅年青人。咁當然個前提就係話，究竟盧奇係咪真係自殺或者係被自殺呢？咁如果被自殺，當然你就會見到嗰種嘅管治嘅恐怖嘅手段。但係書係冇呢個答案喺度，佢只係呈現咗當時六十年代尾嘅氛圍係乜嘢。咁我希望大家有一個嘅。即系听完呢个节目之后，你会记得呢个名字，亦都会记住呢个人。1948年出世，1967年2月23日死咗。佢只系19岁，佢嘅名字叫做卢奇。咁喺节目结束之前咧，就我揾嚟一首歌，其实内容冇乜直接关系，只系个歌名嘅啫，就系陈美玲嘅一首作品。再见19岁。 往日美梦消失去，却变了焦虑。我独去来不必退，面临是困境未就取。旧欢令人沉醉。 可追。